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吗？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。 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上世纪70年代，一些有文艺才能的少男少女自大江南北进入某部队文工团，朝夕相处。他们才艺不同，性情各异，严格的军纪和单调的训练中，青春和激情仍不可遏制地绽放芳华。小说前后跨度40余年，叙述了一代文工团人的命运变迁，在不可逆转的时代洪流中，探讨何谓平凡，何谓伟大，何谓牺牲，何谓永恒。请收听长篇小说《芳华》，作者严歌苓，演播燕姬轩。 小曼在冷水里泡了足足一个小时，自身的36.5度把半盆冷水都泡温热了，浑身冷得发僵，僵硬的正称心，上下牙哒哒哒的敲木鱼，想的能供戏台上的小旦跑圆场了。好了，泡到火候了，小曼欣喜如愿的把自己从浴盆里打捞上来。天快亮，小曼都是冰冷的，烧就是不发，什么病也不生。第二天夜里接着泡，还是一夜冰凉。小曼这么积极主动地找病，可是病怎么就是不来找她呢？第三天早晨，小曼决定生病，不起床了。第一个来探望的是保姆。保姆是来找小曼去排队，给继父买早点的。保姆离开后，母亲慌慌张张地来了。腮帮子上带着一道枕套上的绣花压出的深痕，母亲伸出此刻显得无比柔软的手，触摸一下小曼的额，又摸了一下自己，浑身一抖。不对呀，怎么比活人凉那么多？母亲撩开背，柔软的手在女儿身上轻轻地搓揉。这不是乖小曼耳光的手，是她抚弄琴弦的手。母亲再次惊骇了，太不对了，活人的身体怎么是这个温度啊？母亲干脆钻进了被窝，抱住女儿，抱得像上回那样紧，不，比上回更紧。女儿是脸朝着墙壁躺着的，身量比她高半头的母亲从女儿的身后抱住她，抱得太紧了，血液的热度隔着两层皮肤融进了小曼的血液。小曼觉得自己被抱小了，越来越小，小得可以被重新装入母亲的身体，装入母亲的子宫，在那里回回炉， 在出来的时候，他就有了跟弟弟妹妹们一样的名分。母亲什么也没有说，要说的太复杂了，怎么能够说得清呢？这娘俩之间该有他们自己的语言才能讲得清，他们自己的语言对于任何其他人都是密码。就从那一刻，小曼意识到这家里还有比她更变形的，就是母亲。母亲的变形必须随时发生，在不同的亲人面前要拿出不同的形状。能够想象每变一次形都不无疼痛，不无创伤。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，小曼决定离开家。这一天是何小曼新的开始，她要寻找走出家庭的道路。你知道1973年的上海吗？到处是全国各种部队文艺团体的招生点儿。因为前年林彪事件，部队停止招兵一年。何小曼的名字出现在每一个考生登记簿上。何小曼不屈不挠，把学校文艺小分队练出的那点本事超常发挥。在走出第11个招生办时，背后响起一声呼唤： 小鬼，等一等。 何小曼回过头，万一叫的是他呢？哎，叫的还真是他。我想象小曼当时怎样把她浑身最优越的眼睛利用到极致，让眼睛做两盏灯，照亮她平庸的五官。那时部队首长都管我们叫小鬼。 你是姓何吧？ 招生的首长一边看着登记簿，一边朝小曼招手。这个首长就是郝淑文。虽然郝淑文比他叫的小鬼只大一岁，却已经透出首长式的威严和慈祥。我记得小郝参加了那次接兵的任务，专门给考生示范舞蹈动作，测验考生的模仿能力和舞蹈感觉。小曼的模仿能力很强，几年的学校演出也让她长了表演经验，加上当时各种舞蹈舞剧里都有那么个小战士来两段特技，被人托举托举。我们正缺少个头小小会翻跟头的女孩，何小曼会翻不少种类的跟头，我们认为这跟她不怕死不惜痛有关，反正也没人疼，摔坏拉倒。我后来对小曼认识深了，有一天突然一悟，小曼潜意识里有求死之心，对此他肯定毫无知觉，但是从小曼热爱生病、热爱伤痛、热爱危险来看，我觉得我也许比小曼自己更懂得他。郝淑文叫住小曼，小曼转身向他走过去，这是他命里最重大的转折之一。小曼看着面前高大美艳的北方女兵，动都动不了。郝淑文当年走在马路上，中学生们会追好几个电车站，跟今天他们追歌星明星一样。郝淑文也动不了，被何小曼的眼睛盯在那儿。这小鬼生了一双怎样的眼睛啊？平时躲着你不看你，一旦看你就带有吓人的凝聚力。郝淑文让何小曼写下家里地址，假如需要他复试会往他家里发个通知。必须要提到的是， 何小曼那天的装束，她穿的就是那件街头累累的黑毛衣，紧绷绷的在她一根木棒似的身体上箍出了曲线。小曼在登记簿上写的是演出小分队辅导员家的地址。父亲死后，只有这个辅导员得到过小曼的全部信任。小曼留了一手，万一招生办的首长走访，辅导员不会讲何小曼的坏话。三天后，小曼收到了复试通知，这次她是把命都拿出来复试的，平时没练成熟的跟头也亮出来了，一个前空翻没有站稳，整个人向后砸去，后脑勺都没有幸免。当时所有的人都惊叫起来，认为何小曼一定摔出了三长两短。但是小曼一咕噜跳起来，用疼歪了的脸跟大家笑了。正是这个歪脸的笑，彻底感动了招生第一首长、舞蹈教员杨老师。对于死都不怕，疼更不怕的女孩，还有什么可怕的吗？杨老师在小曼身上已经看到了未来各个舞蹈中的小战士。就这样，何小曼不可逆转的就要走向我们这个也将虐待她的集体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严歌苓的长篇小说《芳华》。 在我过去写的小曼的故事里，先是给了小曼一个所谓好结局，让她苦尽甘来，跟一个当下称之为官二代的男人走入婚姻。不过是个好样的二代，好的大致能够实现今天年轻女人高富帅的理想。几十年后来看，那么写小曼的婚恋归宿令我很不好意思，给她那么个结局，就把我们曾经欺负她捉进她的六七年都弥补回来了吗？十几年以后，我又写了小曼的故事，虽然没有用笔给她扯皮条，但也是写着写着就不对劲儿了，被故事驾驭了，而不是我驾驭故事。现在我试试看，再让小曼走一遍那段人生。要是在我那堆老照片里好好的勘探，能把何小曼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找出来。照片上的何小曼穿着没有下过水的新军装，军帽把头发全罩在里面，扫马路女工戴防尘帽的戴法。照片是小曼入伍后第一个星期天照的，眼睛看着前方，并不是看着摄影师钻在遮光布里的前方，而是把自己的来路历史全切断，而光明都在前方的那个前方。紧抿着嘴唇，嘴角劲儿使得大了点儿。当年实行这种李铁梅亮相口型。何小曼是1973年的兵，我那个时候已经被人叫成肖老兵了，也可以叫成小老兵。我被临时抽调到新兵连，是为了给新兵们做内务指导。我可以把棉被叠得跟砖头砌的一样方正。我还有一个手艺，就是闭着眼睛打背包，闭上眼睛把松散的棉被棉褥捆扎成一个一尺半宽一尺八长的背包，只需要45秒钟。那时候我暗里谈恋爱，明里争取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，所以一切 都做得恶狠狠的。1973年春天，从上海来的女性新兵整十人，一间简易营房里摆12个人的通铺。头一个铺归班长，最后一个属于副班长，肖老兵暂时睡在副班长的位置。何小曼就这样走进了我们的视野，军帽戴到了脑门，帽子后面也不见任何头发，乍一看是小男孩。两周就有人发现了问题，何小曼从来不摘军帽。熄灯号吹响，何小曼的帽子还在头上。上海话是很适合交头接耳的，交头接耳的结论很快出来了。哎，知道他为什么不脱帽子吗？一定是个赖里头。那帮新兵都15、16岁，正觉得新兵训练不好玩，想找什么玩一玩。于是有人提议，刺杀训练的时候假装刺偏，用木枪把何小曼的帽子给挑开。很快发现这么玩可能会玩大，万一挑不准，挑到眼睛上或者手上轻重不对，戳伤了他，那可就玩大了。新兵连是什么地方？是退货的地方，一旦发现了残次品，哪里来的就退回哪里。所以新兵训练3个月是一段试用期，谁也闯不起祸，否则试用期随时可以结束。你从上海千里迢迢来到成都，唯一所获就是一套新军装，冒着被部队退货的风险揭露一个赖里头，那多不值啊。一周过去，何小曼日夜都是无懈可击的军容风纪，通铺上方的墙上钉着铁钉，挂着军装军帽，错戴别人的帽子那是可能发生的。新兵班的班长在我们眼里是正规军，从通讯团来的，只有他一个人戴手表，还拥有一个旅行闹钟。我们打起他的闹钟的主意来，一听我们要借闹钟，班长马上拉起防线，问我们想干什么，但是口气已然断定我们干不出好事儿了。班长一对小眼白着我们，笑了笑说，哼，不借。他的回答倒是干脆，不借不借我们也有办法，偷偷的把他闹钟的闹铃上到5:58，比起床号早2分钟，2分钟足够我们开灯，让何小曼军帽下的秘密大白于天下。新兵们密谋，一旦听到闹钟铃响，就由何小曼右边的人错戴帽子。第二天一早，比起床号吹响早2分钟，新兵班长的闹钟就闹起来了。营房里还是黑夜，何小曼右边的邻居一纵身跃起，同时向左边伸臂，抓下左上方挂着的军帽，立刻扣在头上。与此同时，另一个新兵跳到门边拉灯绳。就在新兵班长咕弄闹钟怎么会响铃的时候，灯光大亮，所有人都向何小曼注目。我们都以为会看到想当然的一个赖里头，但是大家全都失望了，或说比真看到赖里头还感到惊讶。何小曼的头不仅长着头发，而且一个头长着3个头的头发。让我试一试另一种形容，何小曼的头是一个头发的荒原。 或者头发的热带雨林，那样不近情理的茂密，那种不可遏制的丰沛，似乎何小曼瘦小身体所需的能量摄入极有限，而其余的能量都给了她的头发。那一头春光怒发是她生命能量的爆发。我们所有人是应该喜欢甚至羡慕这头发的，可是我们都有点怕这头发。这头发跟我们比太异类了。细看这头发的每一根都带无数小弯儿，每一根都茁壮油黑。我们一时还不知道该怎么去喜欢太异端的东西。终于有人对何小曼的头发发言了。 哟，这是头发呀，怎么长的呀？ 明明是质疑的。质疑者姓林，叫丁丁，他是新兵训练中期来的，新军装里还系着一条大花纱巾。丁丁孩子气的把手指尖伸到何小曼的头发上一摸，赶紧缩回，看着手指。 哎，不是染的吧？ 何小曼把自己的头挪开一些，挪到距林丁丁手指安全地带。林丁丁接下去又说， 也没烫过。 何小曼摇了摇头。丁丁又说， 哎，怎么长成这样了？ 明明有点嫌恶了。从此我们有了个基本态度，对于何小曼的头发的微微的嫌恶。后来何小曼告诉我，当年他跟接兵首长和其他新兵在上海登上西行的火车，送行的只有母亲。母亲想在女儿远行的前夕再做一回亲妈。火车晚上发车，母亲的送行从上午就开始了，开始在火车站的行李寄存处。母亲替女儿寄存了不大的帆布旅行包，然后领着何小曼来到了淮海路上，有一家先得来的小馆，做的排骨年糕名气极大，殿堂里坐不下了，大部分人都端着盘子站在马路上吃。母亲就在马路上宴请女儿，他只买了一克年糕让小曼吃，自己一手端着一碗汤，另一只手端着个放辣酱油的碟子，还不时地提醒女儿，蘸点佐料喝口汤啊。既然没有餐桌，母亲宁愿做女儿的餐桌。吃完午饭，娘儿俩又去逛公园。二月天出了个四月大的太阳，母亲在复兴公园的草地上铺了张报纸，让女儿坐上去，由她来为女儿梳辫子。 听众朋友，严歌苓的长篇小说《芳华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燕姬轩，录音孟孟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好人》，洪小江、乌大维作词，董红作曲，王丽演唱。